大家现在先看回微信群，在微信群里面，我有发两个符号，这两个符号呢，就是我们的连接符，就是阿卡西的一个连接符，还有一个疗愈符。那么先提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两个符号，大家都有看到那个连接符和疗愈符吗？看到了，请按一。发到微信群里了，好，非常好。那么连接符呢，它下面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它是代表的神圣空间，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那个形状，它代表着以宇宙和阿卡西的视角来看待读取到的信息。上面的菱形是代表着和宇宙意识的连接。那么这个符号呢，它可能跟那个荷鲁斯之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出处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读音是 Takuru。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先画三角形的左边的这边，看到那个一，然后二画过去，先把三角形画完，三画上来。然后第四笔呢，就是中间那个眼睛的上半部分是四，然后再画眼睛的下半部分五，然后中间的那个左边的六，然后右边的七。这下面的整体的画完了之后，然后再画上面的菱形的左边半部分八，然后和右边半部分九。那么这个连接符是大家要去练习的，另外一个就是阿卡西的一个疗愈符。疗愈符呢是阿古纳，然后这个疗愈符它是它带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清理加上疗愈的一个功能。很多就是学了灵气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是知道，就是在你跟别人做远程的一些灵气的疗愈的时候，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符号，有人就会担心说，哎，那我如果帮别人去做这样的一种远程，那么这个符号它会不会把别人身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带到我的身上？但是这个符号它本身就带有很强大的一个清理的功能，阿古纳，阿古纳。然后在这里，今天每个同学待会儿会做一个点化，然后点化完了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在自己的心轮上去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然后再画上疗愈符，读音三遍，然后心里可以去默念，请阿卡西记录帮助我清理和疗愈我的身体，或者我的身体的哪个部分。那么疗愈呢，它会自动的去发生，它是不需要去做这个关闭的。这个疗愈符是可以直接就是在外面使用，它是不需要进入到阿卡西里面去使用的。当然在阿卡西里面的话，它会有它自己的使用的方法。那么我们在第三天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去讲。也是同样的，先画三角形，然后呢从上往下先画那个第四步，然后第五步，待会儿会转给大家，就是具体画这个符号的一个视频，然后大家就可以照着去画。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今天的家庭作业就是这两个符号，大家一定要学会，因为明天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阿卡西里面。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去做点化。那么在这个点化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呢，可能你的感受都会不一样。然后你所需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静下心来，然后以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坐下或者躺下，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你不用在上 YY， 点化的时候没有音乐，没有引导，就像自己睡觉那样，时间是30分钟。 啊，每次都会有同学在问说，哎，我要不要上 YY 呀？我要不要去，那个就是继续戴着耳机呀？或者说是，为什么没有音乐啊？我再说一遍哈，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用上 YY，没有音乐，也没有引导，就像自己睡觉时那样，时间是30分钟。那么，由于每一个人的感受力是不一样的，有人是属于敏感体质，有人不敏感。那么，有人由于大家的体质不一样，那么有人可能感觉到很强很强的能量感，有人感觉到一些细微的能量感，有人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但是呢，大家没有必要说去比较说，哎，为什么他有那么强的能量感，但是我没有，是不是我的感知力比较差？为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我没有？其实这个点化的目的在于将你自己的阿卡西完全融入到你的 DNA 序列里头，去激活这一部分的记忆。那么其实阿卡西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然后呢？经过这个点化，去激活了这一部分的记忆之后，就可以允许到你自己去进入到自己的阿卡西。那么每一个人接受点化的方式都是最适合于大家的，都是根据你现在最真实的一个需要，你的物质身体的频率所决定的，你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只有最合适的，没有最好的。所以，待会儿开始点化的时候，35分准时开始点化。那么在点化开始的时候，去心里默念我，你的姓名，比如说我金逸晨啊，你就说我的姓名，接受来自于逸晨的阿卡西点化。那么这句话呢，我也会发到群里头，默念一次就好了。然后你就闭上眼睛，如果你想睡觉的话，你可以直接睡着，你可以直接睡着，因为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那个头脑的干预是最小的，这样子的话，点化的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之后就不用再回来 YY 了。然后明天记得8点，最迟等大家5分钟的时间，8点05分课程会准时开始。所以呢，明天会准时的过来。如果你们想睡的同学就可以直接的休息了。那么如果说还想再聊的同学，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微信群里，然后我和派呢会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吗？那么，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够不够？够，请按一。还需要再长一点的话，我们就40开始。是9:35开始还是9:40开始？可以是吧？好的，那么我们就还是按照35开始吧。好，大家可以退出 YY 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会把需要去问的那些话发到群里头。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晚安。